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81章， 就将元素探测器放在这儿，附近应该没有什么妖魔了，我们可以放心的侦测，还可以侦测很远的距离。 玲玲说道。四人都清楚，找到灵种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纷纷积极地把元素探测器埋到土里面，动作前所未有的麻利。一个灵种价值都在1500万到3000万之间，火系的价格更是平均在2000万以上，多弄到几个的话，大家就发财了。火劫的洗礼之后，导致了这卓元北角的妖魔密度大大的降低了，即便把元素探测器埋在土里一两个小时，也不见得会引妖魔过来。也或许是因为火劫带来的余威还没有彻底消退，那些栖息在这里的妖魔们心惊胆战地躲在自己的巢穴当中，根本就不敢出来。埋入的时间越长，能够探测的距离就越长，这大大的缩短了大家寻找灵种的时间。四个元素探测器分别在四个方向上，很快大家便有了很确定的坐标，顺着这个方向坐标，脚下的土地变得越来越滚烫，这也是灵种出现的证明。就在这里了，张小红、陈颖，你们两个用你们的土系能力尽快把埋在附近的灵种给找出来。莫凡正兴奋地跟两个人说道。张小红也是单纯，莫凡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假如手上有铁锹的话，没准张小侯就直接开挖了。陈颖还是比较镇定的，或许他很清楚在火劫过后的卓园里，灵种也根本算不上什么稀有的物品，张小侯已经蓄势待发了，指定一个地点之后便恨不得钻进土里边。这时候旁边的陈颖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这个见到钱之后智商极度下滑的家伙先往前看一下。刚才前方被一道道浑浊的风沙给遮蔽了，能见度很低，现在沙尘慢慢的沉淀下来，前方便露出了一块像是被陨石砸过的巨大的坑洞，坑洞的直径有1公里的样子，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盆地，大的吓人，里面非常的干燥，周围的地表都皲裂开了，裂痕当中有无数的火苗在往外窜着，它们内焰呈现的是鹅黄色，从远处看上去倒像是一片一片半成熟的麦穗在风中摇曳着。这附近一定有灵种火焰，也只有灵种可以导致烈焰颜色发生改变。张小侯目光往前探去，有些不敢相信的揉揉眼睛，赫然发现在整个火焰摆动的陨坑中央，有一团完全呈现鹅黄色的火种正悬浮在2米左右的高度上。张小侯虽然没有遇到过多少灵种，可怎么也听军旅其他人提到过，寻找灵种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儿呢，像眼前这样直接摆在面前的灵种还真是闻所未闻。 这是不是太好找了一点？ 张小侯自己有些不敢相信了。莫凡站在了这个拥有1公里直径的巨坑边缘，虽然这是一个刚刚诞生不久的火焰灵种，火劫之中磅礴的烈焰能量集中在这片区域当中，让这片大地都有些不堪重负，沉沦了整整1公里，而在最中央的位置更是凝聚出了这遍地的烈焰精华，鹅黄色的火焰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也不知道拥有什么特殊的效果。一般灵种都是具备着某些效果的，莫凡说拥有的煤焰便是能够让火系魔法的威力提升 2.5 倍，不同的灵种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其中有一些比较霸道的多半是能够卖上一个更高的价钱，像张小侯之前所获得的流爪便是土系灵种当中的极品，如果拿去卖的话估计得接近3000万。灵种便意味着拥有灵性，这鹅黄色的火种看起来也灵性十足，价格也绝对不会低的。 遍地都是能把人烧成灰烬的地下火，到中央的话普通人会被烧死的。 心下说道。赵满言和张小侯同时把目光转向了早已经蠢蠢欲动的莫凡，在这里修炼火系的也只有他一个了， 他能够免疫一定火焰的伤害。莫凡也不等大家商量，自己先跳入到了这片充满鹅黄色火焰的巨坑当中。像这种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灵种实在是太不按套路出牌了。更惊人的是，这个灵种周围竟然根本没有任何守护的生物。妖魔一类的生物，他们往往不能够像人类这样把灵种直接炼化为己用，需要吞纳灵种所散发出的能量，等到自己身体体质已经完全熟悉这种灵种之后，才能够将灵种一口气炼化作为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一旦有灵种出现，若是被妖魔给率先发现的话，这妖魔便会化作该灵种的守护神。莫凡一路沿着这个小型的盆地抵达了中央位置，离这个鹅黄色的灵种也不过是几十米的距离了，步子不由得顿住了，特意的左顾右盼了起来。大自然如此热情地把这样一个珍贵的灵种摆在自己面前，让莫凡感觉像是一个垂涎已久的女神主动脱个精光在自己面前撩弄着头发，实在是盛情难却，又实在有些惴惴不安，担心自己嗷嗷叫地扑上去的时候会剧情反转，所以即便要饿狼一般上前时，莫凡还是带着几分娇柔造作。但话又说回来，这里貌似真的除了周围除了那些更加旺盛的火焰之外什么都没有了，本身眉岩护体让他基本上可以免疫掉灼烧。终于他继续往前走，滚滚的热浪席卷而来，扑打在莫凡的脸上，让莫凡一下子感受到这种鹅黄色火种的真烈。问题是这种真烈真的没有意义，阻挡不住莫凡邪恶的爪子。小心翼翼地把灵种收入到器皿当中，整个过程除了身体被周围的鹅黄色火焰烤得有些难受之外，莫凡没有受到一点的阻挠，脑子里面还在幻想着是不是自己一采摘这个灵种，土里面就会钻出一个三头六臂的怪物对自己穷追不舍呢。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发生，甚至在返回队伍里的时候，由于灵种被锁在器皿之内，那些鹅黄色的火焰都已经自行的消散了。 我现在有点相信那天劫火焰真就在这灼原上举行一场天地盛宴了。 赵满言见莫凡毫无阻碍地拿到了灵种，不免有些兴奋地说道，如此极品的灵种都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获得，可见在这场盛宴之下，灵种也不过是小小的前菜，天知道再往深处走会不会涌现出一个如何惊世骇俗的宝物来。 这灵种应该称之为孽火，是一种用来锻造魔具的上品火焰，我想那些锻造师应该会非常愿意出一个高价钱来购买它的。 玲玲脸上满是笑容地说道，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是灵种啊，千金难求的灵种。 张小侯一脸呆滞地说道。莫凡也看着器皿当中鹅黄色的灵种，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获得眉岩的时候，那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更是差点被那个变态杀人狂给夺走性命，想到自己这会儿得到该孽火的轻松，一时间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我觉得我们的目光不应该单单放在灵种上，这灼原虽然是以火焰著称，但事实上有一些极其特殊的天才地宝，他们是需要火焰达到一定级别才能够开花结果的，所以火劫的出现可以说是给了他们一次彻底的灌溉。 陈颖对孽火显然不是很有兴趣，反倒是一副着急着找别的宝物的样子。莫凡看着陈颖，越来越觉得这个女人目的不是最初说的那么简单了。 陈颖，既然大家在一个队伍里也是一起出生入死，你知道什么就不妨都说出来吧。 心下开口跟程颖说道， 我能知道什么呀，我只是觉得我们的目标应该放高一点，就这么简单。 程颖明显是一个不太擅长说谎的人，别人没怎么质问他就自乱阵脚了，他这副样子又怎么不让大家怀疑呢，尤其是带他前来的赵满言，他们好歹是一家人， 出于绝对的信任，赵满言才会让他同行的。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82章。赵满言看着陈颖，觉得陈颖确实不应该对这里的人有什么隐瞒，于是就认真地跟陈颖说道： 来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他们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人，我们大家也看得出来，你对卓元的了解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些早做准备的人了，而且你也在特意的指引我们大家去找一样东西。 我没有。 陈颖见大家目光望来，声音更是细如蚊。陈颖算不上那种惊艳的美女，眉目却有着一种自信又不会令人讨厌的神采，再加上他待人也没有多数世家子弟的架子，大家对他印象还是蛮好的。只是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实在逼得大家不得不对他产生怀疑。有什么东西不能直接说出来呢？何必用这种旁敲侧击的方式指引大家呢？更何况他掩饰的又不太好。心下见陈颖依旧没有吐露的意思，目光与莫凡相处。 他很不安，应该确实有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心下的声音突然间在莫凡的耳中回荡了起来，听起来还有几分空灵。莫凡有些惊讶地看着心下，心下明明没有开口啊，为什么自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呢？ 我修的是心灵系，若是完全集中精神去聆听，是可以听见别人心中的情绪与大致的想法。我能够感觉到陈颖非常的着急，着急的让我们继续前行，好像前面有什么是他特别需求的。 心下的声音再一次飘到莫凡的心神当中，带着几分飘渺。好吧，可以知道别人心中的想法，这心灵系的能力未免有些太厉害了。这岂不是意味着自己要是有那啥那啥念头全被心下给获知了？要知道今天晚上莫凡已经打算再独立一个帐篷，然后把心下骗进来做一点更出格的事儿的预谋。上次偷摸让莫凡觉得又刺激又兴奋。哎，那你能够直接窃取他心中的秘密吗？莫凡走到心下身旁，小声地在他耳边说道。心下摇摇头说道： 只能够获知情绪和一个大致的想法，人在思考事情的时候是很混乱的，要真的去聆听他心里的事情的话，必须先施展一个心灵控制，迫使他只思考一件事情，这样才能够获知的更具体。否则心灵系法师自己精神会错乱。 暂时别这么做，陈颖毕竟是赵满言的姐姐，看赵满言能不能给他做好完整的思想工作吧。莫凡说道。俩人正在商议这件事的时候，赵满言已经拉着陈颖到旁边去了。大概过了没多久，陈颖便半低着头走了回来。他对大家表示歉意，随后才将自己知道的有关卓元北角的事说出来。大家自然是洗耳恭听，毕竟这很可能关系到比灵种更具价值的宝物，没有哪个法师不会心动的。 我家有一位亲人，他浑身都是火焰伤痕，容貌被毁了不说，连身体都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无论是请了多少治愈系名师，都无法让他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陈颖缓缓地说道。 你说的是那个外姓的叔父是吧？陆建离。 赵满言一听，脑子里边很快浮现出了一个终日被白布条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男子。自己住的屋子离这个人不算太远，有的时候阳台上明修的时候，偶尔能够看到这个白色木乃伊在后院里面修建花花草草。这人赵满言不算很熟悉，只是听闻过家族里一些人对他的诋毁跟嘲讽，说他是做了恶贯满盈的事情，受到老天的惩罚，被烧得不成人样了。很小的时候赵满言倒相信这个说法， 毕竟此人确实是请了很多治愈系法师，都无法让他康复过来。一般来说，烧伤都是可以通过治愈系魔法或是一些特殊的药材来恢复的。 他是我母亲。 陈颖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道。 啥？ 赵满言一下子跳了起来，众人也都听傻了。再没有尝试的人也知道叔父是男的呀，怎么会变成母亲呢？感觉智商有些不够用了。 你们见过他的样子吗？ 陈颖反问了一句。 这个没有，我是听。好吧，看来我们所有人都搞错了。 赵满言这才意识到什么，有些苦涩的一笑。说实在的，赵满言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成天裹着白色布的人是女的。家族里有太多关于她的说法了，只是最让赵满言惊愕的是，这人就是陈颖的母亲，自己大伯赵玉林却从来没说过呀。 既然她是你母亲，那我们成天喊的伯母是谁？ 赵满言问道。 你说呢？ 陈颖没有多说，只是咬着嘴唇，想来这件事儿有些不堪回首。赵满言恍然大悟，就没敢再追问下去。莫凡听他们两个对话，也猜到一些状况了。他见赵满言已经不知道怎么再交谈下去了，于是转开了话题。那么他身上的那些烧伤，就是因为这些火焰导致的吗？陈颖这才从带着几分怨愤中恢复过来，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道。 是天劫火焰，大概是在12年前，我父亲和母亲一同到这卓原北角中寻找一种火系灵种，却不料遇到了火焰天劫。他们拼命地往远端逃去，可天劫翻滚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导致他们很快就要被火焰给吞没。 说到这里的时候，陈颖眼神已经发生变化了。这些事情他也是听他母亲说的，但是这十几年以来，母亲总是会跟他提起，每次提起的时候，他都可以感觉到自己母亲心中那份悲凉还有愤怒，恨不得将那些已经焦烂的皮肤从身上一块块的撕下来。陈颖能够感受到他的那份绝望。 不应该啊，要是你的爸妈都在十几年前遇到了火焰天劫，他们不是应该都死了吗？可是大伯赵玉林不是好好的吗？而且和他的第二个老婆过得很滋润。 赵满言说道。 我母亲刺绣的是风系，为了能够让其中一个人逃生，他将自己身上的风属性魔具和所有能够施展出的最后一个风鬼都施加在了我父亲身上，这才让我父亲完好无伤地回到了家族中，并且他说带回的那些宝物正是家族最紧缺的资源，帮助我们家族度过了一次难关，于是他的地位便与之前截然不同了。 陈颖说道。众人听得不由得沉静了下来。火焰天劫的可怕他们是领教过的，在那种自然天罚之下，人类真的是好渺小啊，内心也会彻底被这根本无法与其抗衡的天灾而填满恐惧的，除了转身逃跑什么都无法再考虑。能够在那种情况下还顾及到夫妻之情，竭尽全力地将另一方送离危险区域，是真的难能可贵啊。 我母亲被天劫火焰吞没，但由于她主修的是火系，而且也不知道什么特殊的原因，她活了下来，被一只浑身都包裹着火焰的生物给救了，喂他吃下一些卓原特殊的果实，才勉强让火焰不至于将他的内脏也一起焚尽。他在卓原之中生活了多年，由于身体遭受重创，一直休养了很久才能行动。在多年之后，遇到了一对前来这里搜寻宝物的猎法师之后，拿了一些稀有的宝物和他们交换，他们才答应将他带回到敦煌市。接下去发生了什么，你们应该能够猜到。我那个父亲为了不想自己现在安逸的生活受到影响，根本就不承认我的母亲，只是随便安了个身份，将她安置在一栋屋子里。虽说也找过一些有名的治愈系法师来为她治疗，可是她根本就没有尽全力。她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 能够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我母亲当时的舍身相救。我母亲现在生不如死，唯一还愿意活下去的，仅仅是因为我答应过她，一定会找到办法治愈她的。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83章。陈颖在叙述这些往事的时候，眉目之间的自信神采淡然无存了，抱着几分怨恨，带着几分不甘。很显然，他母亲的事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你要到这卓园来。可是既然你母亲在这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他又为什么不自己去寻找可以治愈他的良药呢？我想你会来这里，也一定是因为只有这里有可以治愈他的东西。 因为天劫火焰那种良药，只有在天劫火焰出现后才会有果实，这种果实又无法存活太久，用不了几天就会自己枯萎。我母亲在这里待了几年的时间都没有等到天劫的出现，之后的时间里她也要求过我父亲在天劫之后派人来寻找这种果实，我父亲都没有很上心，要么没有算准天劫火焰的时间，要么就是错过了果实的孕育。一直过了这么多年，我母亲就保持着那个在整个家族看来无敌可怕的样子，像个幽灵，更是寄人篱下。我从我母亲那里知道了计算天劫时间的办法，正在想办法怎么渡过沙网河的时候，你们正好要来这里寻找炎姬，所以跟随过来了。 陈颖把自己的情况都给吐露了出来，之所以之前不想全盘托出，实在是这件事关系到他父母的恩怨，不容易对外人道来，甚至更不好对同是一个家族的赵满言说起。只是陈颖明白，若是不说出来，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一丝怀疑的队友们便不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帮助自己了，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根本不可能获得火劫果实，要治好母亲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难怪我们刚踏入卓园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前进的慢一点，就是害怕天劫火焰。 玲玲回忆道，大家在踏入卓园的时候打算继续前行，陈颖以疲倦受伤为理由特意让大家在卓园北角边缘休息，应该是害怕火劫突然爆发。陈颖点点头接着说道， 我算的时间很准确，只是我没有想到这火焰天劫的威力大到这种程度，之前我的隐瞒是我不对，我真的很抱歉，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帮助我找到火劫果实，这种火劫果实价值极高，若真的能够找到，我只需要其中一枚火劫果实作为治愈我母亲的药材，其他的东西你们任意分配。另外我也听我母亲提到过炎姬这种生物，炎姬好像是火劫果实的守护神，所以 找到果实的话就能找到炎姬吗？莫凡顿时眼睛亮了起来。 所以我才不希望你们在灵种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因为我知道火劫果实的大致位置，想必用不了多久无数的势力就会蜂拥而来，他们中也有一些老者知道火劫果实，一定会让那些成功穿过沙网河的人来抢夺的。 陈颖说道，那我们动作快一点，不然等那些比我们高上一两个等阶的强者闯进来的话，我们什么都捞不到了。莫凡急急忙忙地说道，钱没有谁比莫凡更缺钱了，作为一个拥有四系的男人，所要烧的钱比其他法师高出太多了，既然天赐良机，说什么也要找到火劫果实啊，况且火劫果实跟炎姬基本同时出现，何乐而不为呢？心下见莫凡一副猴急的样子，不由得笑了笑开口说道， 其实你说的那种强者不一定进得来，我能够感觉到火劫过后沙网河变得异常躁动，已经不单单凭借着心灵系魔法以及强横的实力就能够闯入了。 陈颖的母亲在卓园北角生活了几年，虽然她的行动并不方便，但是依旧见识到了很多猎法师都无法获知的卓园北角的秘密。按照陈颖回忆她母亲所描述的地形地貌，一群人抵达了一座拔地而起的平顶山下。陈颖表示她的母亲便一直在这座山附近生活着。 这座耸立起来的平顶山好突兀啊，我们走了这么久，看见的都是卓园北角的平坦地貌，连一点山轮起伏的迹象都没有，结果这座山一下子就出现在了这片平坦的大地上。 张小猴抬着头，顺着那垂直的峭壁仰视着这座平顶山，它其实看上去更像是一座火山，和大部分下宽上窄的火山不同，更像是一个笔直的插入到蓝色天空当中的火山柱，若不会飞的话根本就爬不上去。哇，你确定这种地方会有火结果实吗？就算有的话，我们怎么上去啊？莫凡开口问道。 这座火柱山的内部是空的，我听我母亲说，这山底下应该有一个可以进入到内部的裂缝，我们先找到那个能够进入到里面的裂缝。 陈颖说道。绕着这个体型巨大的火柱山，众人还真找到了一条通往山内部的缝隙。相对于整个庞然大物的火柱山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裂缝，可对于人类来说，它就是一个被撕开的洞穴，越往里面走就越宽敞。顺着这个裂缝一直往里面走，可以感觉到其内部明显呈现出蜿蜒而上的趋势，内部的山石呈现出了火焰半晶半岩状，非常的光滑。往前走，一路上倒是又拾取到了一些灵种碎片，想来这洞府也是一个淬炼的好地方，若是细细寻找的话，一定能够再找到一两个灵种来。坑坑的声音响起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洞穴内忽然传出像是金属敲打的声音。山体内本就寂静，这个声音如此突兀的响起来，倒是让大家不由得一阵心中发毛。这种金属的敲打声音并不是往常所听到的那种清脆，它带着一种沉闷和摩擦的噪耳，传到耳中的时候更像是指甲刮在黑板上发出的那种让人心里发毛的声音。本身大家行走的洞穴便蜿蜒的漆黑又死寂，耳边突然间有这种不知道从哪个方向钻到脑海里的悚然声音，便觉得格外的心慌了。 应该不是我一个人听到吧？ 张小猴牙齿打着颤，环顾着四周。 你们觉得会是什么？ 赵满言说道。不管是什么，继续往前走就对了，现在去担心也没有用啊，他要是藏在暗处的话，我们根本就别想找到他。莫凡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在莫凡看来，若是这种生物具备将他们这群人全都给吞杀的能力，直接出手就得了，根本不需要用这种声音来惊吓大家。带着这份莫名警惕之心，大家更是加快脚步了。这座平顶山的海拔很高，即便是直接爬上去的话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更不用说像他们现在这样沿着弯弯曲曲的内部洞窟山道往上爬了。一路上大家又听到了好几次那种声音，只是那种生物压根就没有出现，渐渐的大家就不以为然了。黑暗中往上行走是一个很枯燥又容易自己陷入恐惧魔障的过程，好在大家的胆色都不错，暂且没有受到那种奇怪声音的干扰而自乱阵脚。也不知道爬到了这座山的什么高度，内部山道的周围石壁缝隙已经有滚烫的熔浆流出来了，在沟壑处汇聚成为了熔浆溪，缓缓地流淌着。熔浆散发出来的火光倒是化作了天然的照明，让大家可以看清周围的情况。接下去的很长时间，赵满岩都可以不需要释放光耀，两旁的熔浆液体已经把这个内部的山道照样的如同白天一样的通明了。 卓元也没有那么不尽人意嘛，你们看周围的熔浆溪简直就是路灯加红地毯迎接我们。 张小猴走在最前面，显得有些得意忘形的样子， 熔浆温度非常高，普通人在熔浆当中很快就会被焚成灰烬的，法师们则勉强可以保住自己的肉身，可时间长了一样还是会被烧得只剩下骨头渣子。而火系法师的话倒勉强可以承受熔浆的温度，这就得看修为的高低了，修为高的拿熔浆沐浴都没有任何问题。莫凡自己没有到达这种境界，他尝试着将手指戳入到旁边流淌的熔浆液当中，很烫，不致命归不致命，可怎么说呢，有一点像把手放在开水当中。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84章。 话说你们有没有觉得榕江溪变得越来越宽了呀？ 陈莹冷不丁地说了一句，这句话倒是提醒了莫凡，内部的山道有窄有宽，但整体呈现出了人能够通行的洞窟地下河状，蜿蜒而上，那些熔浆也是从一些缝隙当中缓缓地流淌出来的，最初的时候就像是泉水溢出，鲜红地成为了大家的引路灯，可现在貌似两旁低洼沟壑石痕山阶之中已经灌满了这些熔浆，有几处甚至要满出来，溢到大家要走的山道上了。 应该是这上面的熔浆多一些吧，没事儿，熔浆总会往下流的，下面空间那么大，还不至于把我们的路给填了。 赵满言说道。 话是这么说，但如果是另外一个原因呢？ 心下有些担忧地说道。 什么原因？ 张小侯问道。他们几个在说话之时，莫凡一直站在熔浆溪旁，他非常仔细地观察着熔浆溪当中熔浆的流动，并且他清楚地记得大家说话之前熔浆溪的熔浆是慢慢地流淌的，到现在这些熔浆开始有些急促地往更低洼的地方灌去了，甚至由于这一带囤积了过多的鲜红色浆液，他开始往大家行走的道路上慢的迹象。这才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我觉得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莫凡脸色和刚才截然不同了，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 为什么？ 还在惦记着价值极高的火结果实的赵满言和张小侯说道。陈颖同样也不想放弃，因为火结果实就在这座平顶火山的山顶。我说快走就快走，莫凡没工夫解释了，对着大家喊道。众人见莫凡如此的严肃，不敢再有什么迟疑了，以莫凡这种见钱眼开的人都会如此果断的放弃，就表明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快快点儿！莫凡使用暗影系技能不断的位移，同时也催促着大家原路返回。赵满言、张小侯、陈颖纵然带着疑惑，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往山道下方冲去。 我去，这里的熔浆什么时候这么满了？ 突然间一条鲜红的火焰地毯横在大家面前，竟然有些阻截大家返回的架势了。你是蠢还是蠢呢？这些熔浆根本不像溪水一样正常往下流淌，而是在我们上方有大量熔浆往下灌呢。莫凡一边跑一边骂着，他们刚才走过这里的时候，熔浆还只是叮咚的泉水，正藏在那些石头缝隙和山壁沟壑当中，对着整条蜿蜒山道往上行走的众人根本构不成威胁，可这会儿熔浆已经溢在路上了，这足以表明熔浆是灌下来的，并且灌下的速度和数量都是不停的增加，否则那些顺着沟壑流动的火液体绝对不可能溢出来，溢出来一些也就算了，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囤积了这么多，万一将某处狭窄口填满的话，那么熔浆就会从此处直接慢下来的，等到熔浆彻底填满这整个通道，他们这群卡在山道半途上的人将活活的被熔浆浸泡而死， 上天无路，遁地无门。 天哪，这里都变成小池子了。 张角侯大惊失色地说道，大量的熔浆从上面流下来了。 你们听见了什么声音没有？ 现在还管他什么声音呢？ 赵满言骂道。 不是，是另外一种声音。 往下冲的过程当中，大家忽然间感觉到洞窟上方传来阵阵轰隆的响声，这声音的来源离大家还有一段距离呢，所以听起来还是有些微弱的。陈颖特意的停了下来，贴着旁边的岩石壁去听。咚隆咚隆的，陈颖脸色一下子就白了，他转向了大家，可以看到他双眼中充满着惊慌跟恐惧。陈颖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是熔浆，是熔浆如同洪水一样在顺着上方蜿蜒的山道狠狠地灌溉下来。熔浆湍急翻滚的咆哮声和熔浆之浪拍打在石壁的响声混在了一起，便化作了陈颖贴着石壁所能够听到的这个可怕到内心深处的声音。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通道呢？大家是亲身经历的，若是真有庞然的浆液从上面灌下来，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的。现在大家才明白莫凡为什么突然让大家掉头离开，如果再慢一点，所有人都会死在熔浆洪水当中的。然而大家还是低估了熔浆的灌溉速度，也或者大家低估了自己往上爬的高度，这一路逃窜下来竟然还没有抵达底部。大家途经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堆积出了一大滩如池子一样的火焰熔浆液体，更可怕的是身后隆隆的响声越来越清楚了，连整座山体内部的通道都在颤响着，坑坑的。就在这时，那金属悚然的怪声不合时应的响了起来。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去在意那该死的惊吓声，可是当他们发现通往下方一片宽敞山道的洞口已经被一只浑身火红色铠甲包裹的生物给死死堵住的时候，大家心中大叫着不好。 妈的，什么鬼东西敢挡老子的道？ 赵满言歇斯底里的大叫了起来。这可是命门呢，火焰铠甲的怪物趴在那儿，不仅是堵住了大家往下逃的路，更是让熔浆在那里不断的聚集，不停的囤满呢。熔浆液体无法往下面的空间流动，便会往上蔓延，于是这一片区域赫然化作了方圆有几十米的烈焰熔浆的池子。火焰铠甲怪物好像不怕熔浆，他只是趴在那儿唯一一个往下通的窄口处，身躯当中露出了两个圆形包裹着铠甲的脑袋。他有两张面孔，似人又似兽，宽大的嘴咧开着，熔浆对他来说明显是很舒服的浴水，他浸泡在那里，更是带着几分嘲笑与阴狠看着惊慌失措的莫凡一行人。一张脸是讥笑，一张脸是阴狠，对莫凡等人来说简直就是黑白无常。 完蛋了，完蛋了！ 张小侯大叫了起来，身后的隆隆声越来越近了，分明是熔浆巨红在咆哮着。原本以为莫凡明智的选择离开，让大家逃过这一劫，谁知道之前听到的怪声那东西落井下石，这节骨眼上把大家活路给堵上了。目前还有一个渐渐在扩大的熔浆池子，再看看那个双脸铠甲怪物的壳就知道，绝不可能是一个轻易轰杀的生物。一时间大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有一种被锁在鬼门关的绝望。 妈的，老子跟那龟孙子拼了！ 张小侯和赵满言两个人骂道，正是要闯过面前的熔浆池去杀那双面的铠甲怪物。 等等再找他算账，你们先跟我来。 玲玲跟大家说道。啊，你有办法吗？莫凡有些惊喜地问道。 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刚才一路往下逃的时候我就在留意周围的情况，有看到一个往侧面沿展开的大窟窿，熔浆洪浪是往下灌的，我们躲在那个侧窟窿里，然后用土系魔法严严实实的封住，就可以暂时避免被卷到熔浆洪水的危机中。只是若是熔岩将这里所有的洞窟都给填满了，我们在那个洞窟中要么被闷死，要么就被溢进来的熔浆给烧死。 玲玲说道。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到那个侧壁窟窿再说。 急行狼开路。莫凡说道。 我们动作要快，不然。 心夏说道。心夏没有再往下说，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若是赶在榕江洪浪冲下来之前，大家没有回到玲玲说的那个侧窟窿地方，那真的要面临绝境了。 天杀的，要是能躲过这劫，我赵满言一定把那个双面乌龟王八羔子给大卸八块。 赵满言飞奔的同时更是骂不绝口的，这种时候再保留实力就没意义了，所以有什么压箱底模具该使的就都使出来了。又听见了咚隆咚隆的响声，死亡的声音有一种近在耳边的感觉，可怕的是大家正是迎面而去，也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撞上，紧接着就是一命呜呼了。这一次大家是真的在跟死神赛跑，玲玲所说的那个洞窟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呢，火红色的，周围都是一片火红了，榕江填满了大部分的低洼处，更是彻底的蔓延到了大家所奔驰的山道上，踩在榕江上溅起的液体瞬间化为了火焰，在空气当中然后燃烧了起来，看的人是胆战心惊的。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85章。两旁的岩石有些不堪重负，随着火焰的液体汹涌的冲击，竟然一下子炸裂开了。顿时那榕浆液体往大家的身上喷洒，炙热无比，足以将人的身体给烧穿。 光佑，画壁！ 赵满言反应神速，就在大家要被喷出来的榕浆给淋到的时候，他描画出了一道由光线急速交织而成的圣光之壁。喷出来的榕浆液体被这金色的圣光之壁阻隔着，众人这才安全地通过了这片区域。可更可怕的是，洪水榕浆已经震得这个山道剧烈地摇晃了起来，越是摇晃，那些岩石炸裂的就越厉害，榕浆液体在这片狭窄的空间当中溅洒着，空气中莫名地卷起了被榕浆点燃的火焰，烧得众人都已经皮开肉绽了。 到了没有啊？ 莫凡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尽可能地用自己的身体来为大家冲开前面的火焰和浆液。他是现在唯一一个没有受伤的人，梅岩的存在令他可以免疫这些，可是他也清楚，身体如果被榕浆给彻底浸泡的话，自己也会被活活的煮死的。玲玲坐在急行狼的背上始终没有回答，他需要绝对的集中精神，因为他必须在这已经被榕浆液体给充斥的面目全非的山道当中寻找到自己只是匆匆一瞥的那个窟窿。终于玲玲双目亮了起来，他朝着众人大喊了一声， 就在左侧，快！ 玲玲话音刚落，前方山道的转角处刺目的鲜红一下子涌了出来，像是一头正在狂奔的洪荒野兽，用它足以填满整个山道的身躯，疯狂地朝着大家扑过来。这一幕很可怕的，让人感到头皮都快炸裂了，不需要几秒钟，大家便会尸骨无存的。离洞窟还有一小段距离，这段时间他们根本就不够用，也来不及躲入到洞窟当中。 你们先躲进去，快！ 最前方的莫凡朝着身后的众人大喊了一句。 你要做什么？ 心夏急忙问道。莫凡没有回答，浑身竟然涌起了玫瑰色的烈焰，快速地把他包裹成一个烈焰魔人。他站在原地，脚下有一幅星图正在描画着，绝大多数人在这时候都已经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了。恐怖的榕浆洪水气势磅礴，足以让人脑子一片的空白，能做的就只有呆傻的等待死亡的洗礼。莫凡强行让自己精神绝对集中，一想到自己身后都是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人，他的心里更不敢放入一点恐惧和退缩。他张开嘴，竭尽全力的嘶吼一声，右手腕上有烈焰之环正在紧缩凝聚成的一股澎湃的火焰之力。 猎拳！ 面对巨大气势滔滔的洪水岩浆，莫凡刚毅的脸上已经被彻底烧红了，他的拳头义无反顾地朝着这个庞然大物轰过去。溶浆洪水翻滚过来，按照原本的行军速度已经把大家给卷进去了，而莫凡这一拳深深地把溶浆液体轰开了一个硕大的缺口，火红的液体早已经将周围给填满了，这群人也像是被吞没了，只是溶浆浪潮的内部还有一个身躯屹立在那里，用自己的拳头迸发出的轰天之力强行阻挡着浆液，强行把浆液分流，大家这才全都退到了玲玲特意留心的那个侧面的洞窟。裂拳的力量或许可以冲开溶浆之浪，可是随着后方的更加汹涌的溶浆猛兽扑涌过来，莫凡支撑出来的缺口正在快速的被填满。心下，玲玲、吉星狼、张小红、赵满岩和陈颖他们都已经在最后一秒的时间跳到了侧面的洞窟当中，还没来得及去庆幸，转过头却发现那个站在洞外的身影猛然间被一片火红给覆盖过去了。咚隆咚隆的声音响起了，巨响在众人的耳边传过来，他们往外看去，能看见的就只有一大片贴着洞口冲击的溶浆的液体，像是一条巨大的火龙横冲直撞的。和这个毁灭一切的火龙相比，被吞没的莫凡实在是太过渺小了，他被吞没的速度也实在太快了，快到心下来不及再看他最后一眼，脑子里仅有的就是那个义无反顾的用自己全力与这霸道的溶浆火龙抗衡的坚毅背影。 莫凡 几人几乎一齐冲到了洞口的位置，要冲入到火海去救出莫凡，可是溶浆咆哮剧烈，逼得他们根本就无法靠近，像是撞到了一处岩石，溶浆在洞口轰然炸开，卷起的力量把他们全都冲到了洞窟的内部。火龙溶浆在洞口搅动的威力是相当惊人的，简直又把洞口给彻底冲开了似的，有更多的溶浆在往里面灌溉着。心夏和玲玲见到了张小猴这家伙竟然要往溶浆里面跳去救被冲走的莫凡，更是急忙命令吉星狼咬住冲动的他。吉星狼动作迅猛，一个连续的跳跃便一口咬住了张小猴的衣服，强行把张小猴给拖了回来。与此同时，鲜红刺目的溶浆冲刷了进来，逼得所有人不得不往洞窟深处逃窜过去。 快封住洞口， 玲玲大声命令道。 不能封， 张小猴叫了起来，赵满岩和陈颖都傻了，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他已经被岩浆冲走了，先别管他， 玲玲此时显得几分冷酷无情地说道，心下抿着鲜红的嘴唇，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可他知道玲玲做的是最正确的决定。赵满岩一咬牙，没再犹豫，他迅速施展出了光诱化壁，形成了一面弧形的光墙，把洞口给堵住了。陈颖这个时候也在帮忙，使用岩杖在光诱化壁的另外一面加厚了一层，防止溶浆的冲击力把光诱化壁给冲开。张小猴过了好一阵子才恢复过神志来，最后也抹着根本流不出的眼泪，再在洞口施加了一层岩障。众人躲入到洞窟内部，被烧得一片狼狈的他们有些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没有人说话，气氛更是沉重到了极点。最后还是张小猴忍不住抬起头看着心下，心下自然知道张小猴要说什么，指了指吉星狼说道， 他还没死，吉星狼没有消失，就意味着他还活着。 众人一听到这句话，一下子站了起来。对呀，吉星狼是莫凡的召唤兽，如果莫凡死了的话，吉星狼会立刻被异次元空间裂痕给吸回到另外一个位面的。吉星狼一直都还在大家的身边，就表明莫凡根本就没死。 莫凡修的是火系，龙江短时间内无法将他焚灭的。但我们如果不堵住洞口，大家都会死在这儿，他所做的就毫无意义了。 玲玲保持着一份令人难以理解的冷静说道， 我们只有先躲过这一劫才能够去找他，但愿这灌下来的溶浆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否则我们也会被活活闷死在这里。 陈颖说道，浑身就跟烧起来了一样，剧痛难忍的， 身体不断地被熔浆的冲击力拍打在坚硬的岩石上，每一次撞击，莫凡都感觉自己的骨头都断了几根。熔浆的热度还不足以将拥有火属性抵抗能力的身体给直接焚烧殆尽，但是这种犹如掉入到开水之中的滚烫感觉依旧让自己的皮肉都快熟透了。原本莫凡以为自己被冲到之前那双脸怪物的地方时就会一直被浸泡在这片区域的，然后活活的窒息而死，但是迷糊之中他感觉自己一直被往下冲，似乎那只双脸的乌龟已经离开了。莫凡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被冲到哪儿了，他整个人昏厥了过去，更不知道自己究竟昏厥了多久。身体连续的撞击导致他的神志越来越模糊了，最后在一阵巨响声后彻底失去了知觉。烈日高挂着，正好就在这片犹如一个火盆的卓原北角的中央。卓原北角唯一耸立的那座火柱山又是离太阳最近的，山顶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生灵，一些需要烈焰浇灌的植物倒是生长得旺盛，成片成片地覆盖了平顶山上的这片土地，它们火红火红的，宛如枫叶茂密的铺盖，洋洋洒洒的红叶掉落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烛火慢慢地从半空当中飘落下来，假如有一阵粗暴的狂风从这里扫过的话，空气中便被这些飘舞的烛火给点缀，唯美至极。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